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让我们愉快的开始这一期。 没错没错，两个人带着兴奋的心情，一个人不工作了，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 从床上蹦起来。 对对对， 本来啊，本来我是要工作的，然后跟雪儿说，我说你再多睡一个半小时，这样的话我这边也能结束，然后你那边还能多睡一会儿。结果我就发现我们被推荐了，被推荐了之后我就立马不工作了。 两个人都兴奋了起来。也这个吆喝一下，欢迎大家去新的播客 APP 汽水来找我们互动啊，然后听节目啊，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对的对的， 我们这一期呢，我觉得也是很巧啊，当时我们在定这个选题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在刚刚我们开始录节目之前呢，就发现我们这一期节目上线的时间刚好是 世界 读书日。那我们这一期呢，其实也就是想聊一聊读书的那些事情。咱们想聊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在互相分享书单，然后就开始聊了一些跟读书相关的话题，就想说，哎，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还没有聊过跟读书相关的事情。但实际上，读书这件事情，在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然后想要 clarify 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指读一些 闲书、课外书。 对，我觉得这个闲书这个词其实也挺，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闲书这个词是家长或者老师定义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会说啊，你怎么又在看闲书等等。但我觉得到现在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哪怕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不是在学校里，我觉得闲书这个定义非常的模糊。我不觉得有什么书可以 literally 称之为闲书，它只能说分为不同的类型。那我们其实可能今天想聊的 specifically 不是为了比如说那种 考试、考证、考级， 对，不是那种教材类的吧，就还是属于这种偏文学类或者社科类或者科普类等等，大概是这种领域的。然后也确实呢，我们俩只能聊这个类型，其他的类型我们都没有读过。 这里有灵魂拷问，你考过证吗？没有。 没有。我觉得我们俩聊到这个话题也是蛮兴奋的，就平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经常聊到，哦，最近看了什么样的书啊等等。我觉得读书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蛮愉悦的一件事情吧。之前我们曾经有一期聊那个生活中的习惯，我们其实讲到过一点点关于读书这件事情，今天可以深入的聊一下。 首先我觉得既然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你现在手边可以说是你最近在看或者说你手边有的一本闲书是啥呀？ 首先基于我现在的情况，我的手边，如果你用这个词的话，手边没有任何书，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纸质书。如果你说我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的话，我本来想把它放在推荐里的，现在我可以换一下我推荐的书。我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是棉花帝国。 啊，我知道 Empire of Cotton。 对，它属于社科类的书吧，然后讲的是全球经济史。我其实开始看这本书是就是在那个棉花事件出来的时候，这本书比较相关，然后我也听了很久，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开始，因为它30多万字，我一直对于读那种比较长的书总是有点心理障碍。但是我现在开始读，就是最近在读的是这一本棉花帝国。你呢？ 如果是我手边现在在放着的是梁文道的噪音，然后这个是我前两天翻了一下，但是其实我最近在读的是刘瑜的书，就是送你一颗子弹。我很喜欢他对生活整个观察的那个态度，而且他通过他自己的观察描述出来，然后输出写出来的这个内容又非常好玩。而且我在看完他送你一颗子弹以后，我还去搜了他其他的，无论是报道人物的访谈还是演讲，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也不一定观点全部认同啊，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还会因为看他的书然后去看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哎，所以这是你的某种习惯吗？就是你读一本书然后就会去看很多比如说周边相关的一些其他形式的资料这样子？ 也不是所有的，因为我最近的读书习惯是从，你也知道我之前是会喜欢看比较偏工具类， 工具加自传类吧，有一些稍微有点打鸡血的这种。然后后面最近我是比较看的多的是社科类的书，比如说像那个人类学的那个老师向彪老师，还有就是像刘宇老师。我发现我最近看的很多都是跟社会学、人类学，就是去探究怎么样去认识自己、认识人、认识人类这方面相关。除了写书以外，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访谈类的节目，也会有一些想法的输出。而且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除了文字以外，这种声音的传递加上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传递，可能也会给我有一种对这个作家也好，或者是对这个人物本身也好，也会有更多的认识吧。正好就往下讲读书习惯这件事儿嘛，因为你刚刚也有讲是说你现在看的更多是电子书，然后也包括会听书，对吧？ 我不会听书。 哦， 我尝试过，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只是一个个人偏好，就是我听书基本听不进去。像我男朋友就是他听很多很多书，然后我也觉得这利用时间利用的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不行。那不行的话，我也就是何必为难自己呢？所以我不听任何书。我都是要用文字去读，就我觉得我可能对于这种音频，尤其是严肃音频的接收的那个效率，就是我的大脑可能 process 起来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感觉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不听书。然后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是绝对是 prefer 纸质书的，手感更好，而且你也更容易有那个翻阅的感觉，你想回去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都比较方便。我现在只不过是受限，因为这边买纸质书哦，我觉得这里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虽然我现在在一个英文的环境里，但我还是并且是有意识的还是会选，有中文的情况下我会选中译本去读，所以中文书我在这里是买不到的。然后我觉得要海运啊等等之类的就特别麻烦，而且我之后还要搬家，我不想给自己增加搬家的累赘，对吧？书是最难搬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没有任何纸质书，是一本都没有的，所有的都是电子书，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在微信读书里面读的。我觉得微信读书是读电子书的那个各种 APP 里面或者应用里面是我觉得体验最好的一个，此处不是广告，但是反正我用过各种不同的读书的平台，我觉得微信读书是我用起来最舒服的，然后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个上面读。你呢？ 我的读书习惯首先我一定是最最优先是纸质书，因为纸质书对我来说像是有一种仪式感一样，就像你刚刚说就是这种翻书的感觉，包括回看，然后再加上我有时候会做一些标记，就是我一般拿书的时候会随身带笔，就看书的时候比如说里面还有书签什么的，我就会觉得看书这件事情变得很神圣了，就是自己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尤其在翻书的这种时候。然后再加上也是就是在国内买书也比较方便，而且就是像什么京东当当啊就经常搞活动，比如说满100减50什么的， 特别便宜， 就特别便宜。然后有时候其实我最近有在看，你肯定知道，就是北京有那个朗园有书籍，然后最近我还挺想去的，就是有一些旧书还是什么， 哎，去一下。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去过，它不是旧书，它是各个出版社会做自己比如说最近做的一些书或者比较火的书，然后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在那儿摆摊的基本都是各个出版社，然后你可以理解为那这个书市呢就好像这个出版社做了一次小的为这个书市选的精选集一样。 嗯， 所以你就能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书，而且还是成系列的，就比如说这个类别那个类别，而且朗园那个书市主要都是社科类，所以跟你最近的读书偏好也会很契合，我强烈推荐，我以前是去过的。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因为纸质书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是需要比如说去走进一个像是书店像是书籍，其实现在对我来说我很少去逛衣服啊或者是去逛超市啊，逛街这件事情在我这儿现在变成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变成逛北京有的书店，然后要么就是咖啡厅，更多这种 spare time 我都放在了这种时间上。而且我是觉得像比如说北京确实是现在开了一些比较好的书店，比如说是单向，之前关了的老书虫其实我觉得很可惜，万盛这不用说了嘛，就是我们那片就是蓝旗营附近万盛书店， 然后还有就是像现在有一些连锁开的比较不错的，像北京开了很多西西弗，然后还有那个钟树阁，钟树阁你肯定去过嘛，反正就感觉其实是开了很多这样很值得你在里面待很久的一些书店。你确实是在看纸质书的时候，我觉得纸质书某种味道，它那个纸的那个味道有时候也能给你一些，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但是它确实是能给我很多消磨时间也好，或者静下心来，能让我在这个紧张的工作节奏也好，然后就是北京整个这么快的整个节奏里面稍微停下来，停下来的一点时间吧。除了纸质书以外啊，就是你刚刚说听书，我确实也不听书，就是我也下了比如说像樊登，像比如说喜马拉雅上其实是有很多这种别人帮你拆书解读这样的一些形式嘛，我都好像都还挺抗拒的。我不太喜欢别人嚼过的东西，有一种别人解构过的这种东西，我还是更希望，这个我们两个有聊过，就是更希望是自己看到然后自己加工。 我觉得其实是看你想接收什么程度的原始材料，你要说别人嚼过的东西，其实每一本书也是作者自己嚼过的东西 啊，这倒也是， 对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文学作品就是它成为一本书，它提供给你的那种想象空间以及思想上的养料，跟你去听一个又有下一个人去解读这本书，就是我觉得这个层级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跟习惯的养成有关。我说我的话，就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读书的，比如说偏好纸质书，然后就是自己去读这些纸质书。而且我是觉得文字是特别能给我想象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也跟习惯有关。就比如说如果有的人可能就是很习惯听书，或者是这也跟你喜欢的书的这种类型有关，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哦，有一些更精简的别人分析然后总结过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如果对他更有用的话，其实我觉得也 make sense， 只不过是我们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 是，然后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说电子书，其实电子书也分几种形式啊，一个是说我们用 Kindle， 它是一种还原或者是说更贴近纸质书本身的一种阅读的形式。我这个其实我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建立这个习惯， Kindle 也用到了第二个，但还是说相对纸质书来说对我这个形式更难。 说到 Kindle 我可真的是 泡面神器，对吧？ 我已经不记得我买过几个 Kindle 了，你知道吗？而且我来了美国之后第一件事，我看我来了美国之后下的第一单亚马逊里面就有一个 Kindle， 然后到现在为止我在这个 Kindle 上也没有看过几本书。我并不排斥电子这种形式，我也理解 Kindle 对于你眼睛的阅读体验是更偏向纸质书的，但是它对于脑子的体验，就是你阅读真正吸取内容的这个体验，那可太难了。就你每翻一页在那儿等半天，我是真的受不了。而且它比那个就是我们这些真的就比如说手机，其实我主要是在电脑或者 iPad 上看那个微信读书，你如果想翻一翻什么的，虽然没有纸质书那么爽，但是还是可以操作的。但是 Kindle 那你就别想了，我下一次如果想再买新的 Kindle 一定要摁住自己不要再尝试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我特别理解你，因为我是觉得我对于这种操作的速度，就是它反应的这个速度要求极高，就是这种科技产品的 Kindle 对我来说就真的，一个是它的字体调整任何操作步骤操作路径实在都太长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有点崩溃。但是有时候确实是，比如说在坐飞机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确实很轻，它确实是承载了我一下可以去保存很多本在这个上面。但是哎呀，反正我也是建立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 Kindle 上阅读的一个习惯。正好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聊完这个电子书和纸质书的或者是听书的这个差别，然后我们刚刚又聊到比如说我是在飞机上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形式，对你来说就是地点或者是说读书一般发生的场景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有两种状态我会读书。第一种就是当然我会留一些大块的时间，就比如说周末，尤其是我现在是周末读书比较多。然后另外就是在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的时候我就读书，就比如说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其实也会读书，也就是在我的饭桌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比如坐地铁 我会读书。坐飞机对我来说不一样，是因为我上了飞机就会睡着，所以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就读书比较少。我觉得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过或者注意说我到底是在哪儿读书的。像以前国内读纸质书的时候，我是随时随地包里都会揣一本书的，不管我是出去玩，我去上班，还是去什么地方，所以其实也不怎么受到所谓说哦，我现在能不能读书这个限制，而是说我随时掏出来读就可以了。那现在就更没有限制了，虽然平时主要是在电脑或者是 iPad 屏幕比较大的情况下，但哪怕出门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手机上翻一翻。这是我喜欢微信读书的地方，就是它跨平台同步记录，阅读的体验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可以在任何的设备上原地开始，从上次读到的地方开始读。所以你现在让我说具体的地点，我觉得我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可能读书的。我前一段时间打疫苗，美国特色打疫苗 drive through， 然后我排了好长好长时间的队然后我就在车上，然后一直在过一会儿往前挪一步，过一会儿往前挪一步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书。但是我不知道我会排那么长时间队，所以我就只有手机，我就在手机上看，我觉得也 OK， 就虽然体验没有那么好，但至少是我一个可以读书的时间。总的来说就是我没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就都在读书，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所以其实相比起来，你的读书的场景会更高频一点，因为你毕竟是拿起手机来就可以嘛。 对，我是高频，然后时间可能会单次读书的时间可长可短吧。 那对我来说可能就得有一个，就像我刚刚提到了仪式感嘛，它可能就得有一个，我比如说坐在那儿，然后要么就是发生在一个可能相对更长一点的时间，比如说飞机上。我理解你啊，就是比如说飞机上特别容易困，就是都在睡觉。我是起飞和降落这两个时间点就是会睡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时间我是会看书的。我基本上是比如说往返的这种路程，我能看到一本到一本半的速度吧。对我来说其实像这种交通工具上产生的读书的频率会高于我比如说平时，就是平时可能时间太碎片了，就是在地铁上也相对比较少，因为我坐地铁现在时间也比较短，然后也比较有限，所以现在更多比如说是我出去见客户开会，可能路上因为北京堵车的时间比较长，你知道吗，在这种时间上我会看书，然后再就是说飞机上，就这种时间对我来说可能更多，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想象的会有白噪音，然后对我来说是一种促进作用。在书店里面咖啡厅什么的，这种对我来说是选书，看书的话还是我刚刚说的。正好说到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地铁啊，就是我想提的一个是关于我在国内国外看到的一个不一样吧，可能之前在美国也比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美国大家对于智能，就是大家年轻人这个智能设备玩的比较多嘛，但是我多次就是在欧洲的地铁上看到的场景很多都是大家拿着书会多于拿着手机，也不分年龄段，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相对来说像国外的那些书也比较怎么说比较小，都是那种不像我们拿这么大的这种，就是多少开我也不知道。 对，而且国外做书一般都用轻质纸，然后国内喜欢用那种精装版，然后一本书就很重，所以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带。 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啊，国内大家看手机也并不一定只是在刷手机，大家像你一样可能都在手机上装了读书软件，但是我觉得可能看起来还是国内看手机会高于看书的频率。或者就这么讲，就是我有时候在地铁上就是长时间一点的地铁我会看书，然后有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拿出纸质书来看的时候，在地铁上会被关注的对象就有点怪，就可能看手机就没有那么会引人注目吧。 我觉得就是习惯吧，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会它也有整体的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习惯，就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很少吧。这跟对于电子设备的接受程度也有关系，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欧洲国家我感觉就是他们本身对于电子设备的这种我们讲依赖感吧也没有那么强。 嗯嗯， 在看课外书这件事情上，因为我知道你小时候就是很小就很喜欢看书嘛，然后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更多的时间都在比如说在培养 文娱活动， 对，文娱活动，要么就是其他的那些课外班，学琴学舞啊，就是学那些东西。之前我们还讨论过，我们高中的时候看萌芽，看那些课外读物看的比较多。后来上大学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也没有看特别多课外的读物，看的也比较少，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很多时间都在要么就上课，要么就是在比如说申请出国，然后要么就是在搞学生会啊，就是艺术团那些事情。我的读书习惯养成也是这几年看书看的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这几年我更想通过这种方式静下来。 我觉得这个 point 是还蛮重要的，应该大部分人也能体会到，读书确实一个是能让人撇去一些心里的浮躁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它需要你在一个比较安静并且平静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文字去吸取到你想要得到的那些信息。对我来说，我是从小很小就喜欢读书的，而且，哎呦，这里可以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妈跟我讲的，我完全不知道。我特别小的时候还不认字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读书这个习惯可能也跟我妈对我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在还不认字的时候，我妈就会买那种书，就是书会配磁带，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人在那个磁带里把这本书读出来，我就听那个磁带听到熟到什么程度，有一天我妈就听到我在大声的读书，她就非常的惊讶，然后她就过去看我，就我把那本书拿到了，但是我在大声的读出书里的某一个段落，其实我是听磁带听太多了，就是可能背下来了。 你也太优秀了。 但是我并不认字，可能我平时看我爸妈也喜欢看书，我家里有很多书，可能看到他们读书的状态，因为小孩嘛就很想模仿，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书拿起来，然后在那大声的读，殊不知书拿到了。就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段子，我妈经常跟我讲。我觉得我是很小就开始喜欢看书的，但是看不同的书的类型其实变化还蛮大的。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选书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基本上就是流行什么看什么，所以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也看过很多青春疼痛文学，因为那会儿大家都读这个，就包括萌芽其实也属于这个类别，对吧？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读了很多这样的书。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大学我主要读书的来源其实是图书馆，就是我经常就去图书馆抱一大摞书回来，然后看完了之后就要再去换一批这个样子。但那个时候我主要读的就是小说类，我觉得我可能最习惯读的也是小说类，就是我读过很多很多小说，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靠图书馆的大量的藏书，然后去读各种各样的小说，而且当时也没怎么读过那种大部头的小说，就比如说至少30万字以上的那种小说读的少一些，就很多都是那种10几20万字的，它当然也是长篇，但是我觉得算中长篇吧，就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读书舒适区，就直到现在我也是读这种书就属于很快，我那天给你讲就是我可能2-3个小时读一本，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的书我会读得很快。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喜欢看书嘛，所以就利用那个学校的资源看了很多书，但其实我并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说哦，我在看什么书，我要不要看一些别的类型的书，所以当时我读的基本上都是自己舒适区里的书，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小说。我到了后来可能才开始，我觉得也是要跟自己的成长有关，成熟的程度有关，当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也希望能从书里面去获取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些知识，然后我才开始读一些，就比如说我读很多社科类的书，或者是比如说纪实文学呀，类似这种，或者是一些更经典的一些大部头的小说，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啊，也很羡慕那种，你知道有一些人，就小的时候就读一些大部头或者是很深度的一些书，我觉得他对于一个人对于读书习惯的建立也是一个不一样的过程。就比如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读那些书，也许是看不太懂的，你去跟现在的自己比较的话，肯定现在自己理解的更深入，但我觉得如果小的时候就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其实你随着你长大，你读书的这个怎么说，不管是能力也好，速度也好，或者是你去选书的这种感觉也好， 其实都是在慢慢的养成的。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读一些非常比如说偏学术研究型的社科类的书，我就有点吃力，跟读别的类型的书相比就读的明显的变慢，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吸收那些信息。所以我会觉得啊，这也需要时间，就是可能我需要读更多的这样的书，才能把读这类书变成我自己的舒适区，就能比较快的去阅读这一类的书籍了。 咱俩之前也聊过你看书的速度嘛，我是其实还是惊叹于你有时候比如说一个周末能看两三本，我还是觉得就是有点难以置信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很少看小说，更多比如说可能会看一些偏工具性的，像是或者是什么管理方法论这种类型啊，可能在他的领域里面成功的人会总结的一些方法，这方面吧会看的比较多。可能这方面消化起来对我来说，就我也没有贪图一次能消化很多或者一次就看很快，就反倒是我觉得是最近在看的这些书会比之前看书的速度更快。这个速度快一方面是单本书的速度读得更快，另外一方面是我同时可以读几本。我之前很少会在同期间看几本不一样的书，这个也可以聊，就是你一般同时会读几本书？ 我基本上原则是这样的，同一个类型的书我同时只会读一本，就比如说我不会同时看几本小说，或者是我不会同时看几本纪实文学，就类似这样的。因为就比如说我拿小说举例子，它都是剧情类的嘛，那你同时读几本它就会串的其实所以就是同一个类型的我会把一本读完然后再开始另一本。但是你知道读小说啊或者是读社科类的，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你的阅读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不同类型的书我其实是会在同时读的。那比如说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的心情更想读哪一类的书，那我现在就开始读哪一本。但是同类的我就不会有多本同时进行，我就觉得有一个连贯的阅读体验可能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吧，就是这一本是连续的读下来的。 我也是，我会就同时在看几本，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翻的就是过得比较快，然后有一些就是会大概逐字逐句的这样的看，有时候还甚至会比如说前两天看过那一段觉得特别好，我又再拿出来然后再翻回去那个地方看。 你一般怎么去决定要看哪些书啊？ 我之前被问过这个问题，我有几个途径吧。一个是刚刚跟你讲，是说我会走进一些书店，我不太会去看它的畅销，它 bestseller 那个地方我会过一眼看一下，哦还是这些经常可能推广做广告的那些。一个是说我走进去那个书店去翻一些可能感兴趣的，有一些我可能就是只是看一下然后感兴趣，但是有一些我还是想买回去什么的。但是这方面我也要自我检讨，有很多就是我是在书店看了但是拍了照然后回去京东或者是当当买，因为便宜。还有一种就是我在微博上是关注了一些作家，前两天有聊李静瑞嘛，但是那个我没有买他的书。我微博上有关注比如说是会常看书的一些博主，他们本来就是自己是作家，然后他们也会推荐一些书，像是比如说果麦他的那官方的那个号，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生活方式的博主，他们自己也是有看书的习惯，然后有时候也是会推荐一些他们自己的读后感或者是说书单，我也会挑着接下来比如说感兴趣的去读。还有就是我也想聊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会比较 prefer 自己喜欢的出版社，像比如说理想国，前两天我又跟你说就是广西师范出的一些书，因为都是比较偏社科类嘛，然后我也会去翻。一个是从书店里面会去格外留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再就是他们网上的那个网店的书我也会看。 你刚刚说的有一点是我现在最常用的一种选择接下来读什么书的方法，就是看作家在读什么，这也是我很常用的一种方法。这个作家读什么，一个是看当代作家，就是现在我也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微博啊或者是公众号呀，然后去了解说哦他们最近读了什么书，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po一po读后感呀等等之类的。然后还有一种去看作家读什么是一些更经典的，就比如说 以前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他有的时候会，一个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也会整理，就比如说作家的书单，对吧？这些其实是很好的一些参考。然后还有就是你在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其实是能看到一些其他作品的痕迹的，就尤其是一些偏社科类或者非虚构吧，不是纯小说类的这种文学的话，其实你是能够看到很多，比如说他在引用一些其他的书啊等等。我觉得从书里面获得新的书，也是我去了解这个新书的这样的一种，对我来说的新书啊，它并不是 literally 新出的书，对我来说的新书的一种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关注一些，你知道有一些不管是出版社还是博主还是什么之类的，经常会征集让读者去推荐书。 嗯，评论里面。 对对对，就经常会去那种，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交集，就是有的人可能推荐了同一本书，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去找一找，比如说书评啊，或者是去看看评分啊等等什么类型啊，看自己是不是感兴趣。所以这也是我扩充自己书单的一个方法。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读电子书之后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对一本书开始感兴趣的时候，我立马就可以开始读。因为你不就不需要去买到它，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书你对它感兴趣，但是等你拿到那个纸质书的时候，你也许当时没有那个心情了，然后它就被搁在那儿了，你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把它想起来。但是我现在读电子书基本上就是啊，我看到一本书感兴趣，然后马上就去找这个电子版，然后直接就可以打开，就是整个这个时长不超过一分钟就可以开始读这本书了。至少我可以看到这个书的架构或者说具体的内容啊，包括它的文风啊是什么样子的，我直接就可以看到了。我是用那个微信读书的会员嘛，在你的书单里增加一本书的编辑成本为零，因为你增加一本书是不需要额外付钱的，你就买一个每月的那个会员，所以你就都可以读所有的免费的读书。就对我来说新加一本书也不需要成本，就是我不需要买到它，哎呀万一不好看怎么样。所以对于我来说这现在这种状态，开始读一本新书对我来说门槛变低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钱，都变得很快很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这是我喜欢电子阅读的一个方面吧，不需要等。我就补一句，因为你刚刚提到出版社，你刚刚提的出版社我也很喜欢，然后我想补两个我也很喜欢的出版社，就是他们出了新书我肯定会关注的，一个是后浪，你肯定知道，就是他做很多那种类似科普类的书，然后一个是读库，老六做的他自己的那个对出版的，然后他们的书品质都很高。还有一个我会稍微看一下的是文景，文景是是哪个出版社旗下的，也是一个出版社啊，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文景上班我才了解到的。然后他们也经常会出一些比较文艺的书吧，我这么说，就是他不太会有特别多那种畅销书，但是他们选书的品味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如果说他们最流行的书可能斯通纳你有看过吗？是前几年很流行的一本偏文艺类的小说，但小说类你可能读的不是很多，都是这种偏，你知道文艺青年会很喜欢他们出版社的书，所以这个也是我会关注的。对，就补这么几个。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怎么去扩充自己的书单。而且我的体验是当你读的书越多，你就越知道自己想读什么以及应该去读什么，你这个筛选书的这个速度和能力都会变强。 我刚刚还想补充，你说喜欢出版社方法或者管理类的书，我看的最多的是中信出的。 中信就是畅销书大头，就是基本上你看所有书店或者是网上的那种畅销书榜单，十本里能有五本是，至少五本是中信的，就感觉是这样。他们是特别擅长做畅销书，而且其实品质也都还挺好的。但我跟你一样，我看这类书看的也很少。 我是之前看的比较多，然后现在就觉得就有一种接受自己是普通人，平凡的事情，就是虽然他事情可能很平凡，但是他可能内心深层就是情感很多。现在我会看这方面的书会多一点。 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需要不一样的营养。 对，然后就是关于读书小技巧，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节目后半段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你说这个读书技巧的话，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内容或者说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就不一定是比如说哦，突然听书变火了你就要去听书，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要去尝试，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不一定你非得要读纸质书，或者你不一定非得要读什么类型的书。就比如说我刚刚有讲到这件事情，我想再 cue 一下，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读原著，原文原著，就比如说如果是英文书去读一个英文原版，好像是一个更，我该怎么形容，彰显品味，我也不知道，或者彰显读书能力的事情。就很多人会去选择说哦，他会觉得比如说他可能觉得原著的文字更有，更能够准确的传达出作者的意思，对吧，也更能体会到原文的那种美感，有可能。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认同的。那我为什么还是会尽量去选择中文书，是我其实还蛮追求读书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养成一个用英文去阅读文学类作品的习惯。因为对我来说读书一个是它其中的内容我非常喜欢，那另一个角度是我其实是很喜欢，如果你把文学也叫称作一种艺术形式的话，我是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所给我带来的美感的，就是它用文字的流畅性和这种留白的状态给我很多想象空间。那我在英文当中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就是虽然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写得很美，但是我的大脑可能就是去 process 英文的时候没有这种习惯。但是我在读中文的时候，我就能很能感受到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它背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美感的。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读中文比读英文快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读同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如果它一本做得很差那可能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书其实它的翻译做得还挺好的，尤其是一些经典类的书，然后它的中译本其实也是很有这种文学的美学价值的，我觉得。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哦，同样的一本书我读中文就是很快，然后我又能感受到那种阅读的流畅的体验，所以我真的就是会先优先去选择中文的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英文的社国家里面，所以有很多日常的阅读包括学校里的阅读全都是英文的，我觉得够够的了，我不想在自己的阅读选择里再读英文了，对，我就觉得还是读一些中文的吧。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多去尝试，多去选择。然后包括还有一点，就是就关于你说读书很快这件事情啊，一个是我刚刚说的你养成了这种阅读习惯之后，尤其是阅读某一类型的文字，你养成习惯之后你的速度肯定是会加快的，就像我读小说就会比读社科类的文学速度要快，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有一些阅读技巧也是可以从书里来的。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叫《如何阅读一本书》，这应该也是阅读界比较有名的一个讲这方面内容的一本书了。那本书它基本上就是讲你怎么能够在拿到一本书刚开始的时候快速的去了解一个书大概的结构，它的主要的内容，然后去决定我是要怎么样去阅读这本书。因为不是所有的书你必须要从头到尾一直阅读完的，你可以有选择性的或者是跳跃式的阅读，其实都是可以去提升你读书的效率的。对于我来说，我经常在读社科类的书的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梳理的方法的，但是读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时候，因为我是享受那个剧情的发展，我读小说类的书就是避免任何剧透，我连目录都不会看，直接开始看正文，然后从头看到尾。但是像除了小说类的其他的，不管是纪实文学还是社科研究还是比如说历史类或者经济类的这种书籍，我都会比如说先看目录大纲，然后看一些比如说作者对这本书的介绍，然后翻一翻主要的主线的内容。如果它是一个比如说以时间线为讲述的这种方式的话，那我可能会从头开始往后读。那如果它是一些分门别类式的这种写作的方式的话，我可能会先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章节开始读。这是一个我觉得能够提升阅读这类书籍的一个方法吧。当然因为我现在阅读电子书，这种跳来跳去的阅读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体验上不是那么好，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有用的方法。你有什么这个自己平时的一些阅读上的习惯或者是方法，你觉得还对自己还挺有用的吗？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你的是，有些时候自己其实不太知道，或者是说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书太多了，然后选择就比较多。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可能这个技巧就来源于就是我刚刚说我是会走进书店这个场景里面，然后因为那些书都摆在你面前嘛，你就可以去 哎，就看你感兴趣的大概什么样，或者你会看一眼的书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你会去翻的书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你去找这个规律，这样类型的。但是我还是会尽量去增加这个多样性。比如说我刚刚有说有一些比较偏轻松的，你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两本啊，像噪音和那个宋尼克子弹，它都是有一些随笔性质的，就是都是这种，像包括之前许知远的他的游荡集，也都是他在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很短小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的故事什么的，就都是这种。也还会去看比如说是像周濂的那个西方哲学，然后会讲的比较通俗易懂的，然后也是会有这种稍微偏知识科普类但是会稍微轻松向一点的知识科普，也会有比如说我们两个前两天在聊什么扫地出门这样的书，我也会去尽量能增加这个维度，不让自己陷在一个比如说我只是看短小的故事就是这种类型，也是去做不同的尝试。你刚刚最开始的时候说你会用iPad，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就是你刚刚在说比如说是中文和英文的这个差别上，我在写 paper 的时候我是会用电脑来查英文文献的，这个是需要去做文献的整理啊什么的，就是这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会让我觉得我是在工作的那个模式，所以我会很尽量去避免用电脑来读书。 其实我用电脑读书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因为我发现用大屏真爽啊，就都不是我的笔记本的屏幕，是更大的一个屏幕去读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更不管是跟学校相关还是工作相关的他们全都是英文，所以其实反而英文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像工作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现在阅读的所有的中文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所谓的休闲类的，我以前也不会这样的，这两年才有这个在电脑上读书的习惯，就纯粹是因为我只能读电子版，然后大屏其实我的眼睛还比较舒适，所以其实我反而还蛮多书是在电脑的屏幕上读的。我可以理解你那种状态，就是如果我在想以前就是我在中文的状态下工作的时候，那我再用电脑去读书，可能确实你的那个阅读的体验这个感觉不会很好啊，我可以理解这个事情。 对，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开。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那个就是关于中文和英文，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我对自己还有一个观察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不习惯阅读纸质的英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主要的英文阅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电子屏上，电脑嘛，然后或者是包括我们现在工作啊，那个上学什么的不全都是电子的嘛，所以其实我没有阅读过大量的纸质英文。然后我最近就是之前我心血来潮订了一个英文的杂志，我就发现我读起来好慢啊，就是这个慢是相对于我在电脑上读英文，就是我平时上学什么的那些英文慢多了，就是我的眼睛不适应去阅读印刷体的那个英文，然后而且是在纸上的阅读的那个感受。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的阅读习惯的建立，就比如说我们对中文掌握的精深的程度让我们对于电子阅读或者是纸质阅读至少从阅读速度上其实是没区别的，对吧？我们读电子版或者是读纸质书速度可以是一样的，但我这个最近惊奇的发现读英文我速度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我没有建立起这种习惯，所以我最近也在开始读一些纸质的英文，让自己去适应，首先从眼睛的角度去适应说哦，读纸质的英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视觉信号转化成文字内容信息让自己的大脑去接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我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吧。我觉得 我也是觉得就是刚我说的那个点其实和你这个有某种程度上是相似嘛，确实是如果看英文或者是看文献用电脑的这个形式的话，就觉得我工作和那个看闲书的这个是分不开，然后我就会去尽量避免。我还想补充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些书确实是有人看书可能会存在一个心态，就是说开始看一本书一定要把它看完。我忘了是之前谁跟我讲的，就是也可能是在听某一个课的时候，就是说看书其实可以没有必要，因为有一些书你可能只是对某一些部分感兴趣，你就接受这个 fact 就好了，就没有必要就给自己这种压力一定要从头读到尾。 是的， 聊到这儿，我觉得就差不多可以推荐书单了，对不对？ 哦，我在这里讲一下，其实我们就是我和西西之前有讨论，我们可能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尝试说看我们可不可以每一期推荐一本书给大家，一本到两本吧，然后看我们怎么操作。在说的时候自己还没有想好，但是我们尝试一下，就是在节目里面也推荐有可能跟节目主题相关或者是我们最近看的一些书这样子，然后看一下这个给节目增加一个板块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聊这个读书的话题也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讲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开始第一期荐书，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就算是我们给自己怎么说，自己节目设定那个环节的时候先给一个比较大的预告。 对对对，没错没错。你想推荐的书是什么？ 我想推荐的书啊，哎，我最近看的 我看一看啊，正好我就手边有，因为我最近同时在看几本，然后都没有完全看完。 没关系，我觉得其实没有看完也可以，就像那个棉花帝国我也没看完，我也很隆重的推荐，因为其实你不需要看完一本书才知道它是不是一本好书，是不是你喜欢的书。 我可以这样，就在看完的这些里面选一本，或者就是比较易操作或者是比较短小轻松读物吧。我推荐一个，是我前段时间看的一本，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是讲各个地方的咖啡馆吗？ 啊，不是不是，听起来它特别像一个旅行博主写的那种，或者是带插画的那种书。不是的，就是它是一个描写的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看过那种一个人的朝圣，就大概都是这种在描写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他是带着他自己的困惑然后问题出发，就是这个世界尽头的咖啡馆是一个场景，然后是他在这个咖啡馆里发生的故事，但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人生的道理，但它不是那种成功学，就是打鸡血的那样的成功学的书。这个人物本身是一个普通人，也都是带着很多世俗的问题吧，适合思考人生意义，然后去让他做出一个积极选择的一个比较偏故事型的一本小书，挺薄的。 哎，你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到了另一本我看过的书。我本来没有想推荐这个，但是我就 Q 一下，就是我看过一本书，是北野武的小酒馆，也是很小的一本书，但是它不是讲普通人啊，它是讲北野武。然后但是你知道北野武是一个有，他又做过搞笑艺人做演员，然后后来又做导演都很成功，然后他有一颗非常有趣的，就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然后这个北野武的小酒馆其实就是讲他经常去一个小酒馆喝酒，然后他就在里面跟各种人聊天，可能主要是跟老板聊天，然后他讲了一些对于生活的看法呀，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事情的思考啊，或者就是一些非常随意的有的没的的一些随想，我觉得很有趣。刚刚讲咖啡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小酒馆，就是这本书我也是蛮推荐的，是很，而且是很，也是很小的，很轻松的一本读物。 我推荐这本书，就是大概这本书给我比较大的启发，也不能说启发吧，就是因为当时我是记录下了一些它里面的段落，我当时记下的这段是说，反向浪从未停歇，司机卷走我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我已经知晓了它的存在，我就可以保存实力，乘着正向浪前进。因为可能当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学冲浪，这个就给我的启发特别大。 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种情况，用一个形容词就是，我觉得是 serendipity，你没有预想到的 意外惊喜， 幸运，对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发现有那么，哪怕只有那么一两句话，你觉得特别有共鸣，然后特别的跟你当下的状态特别的契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幸福感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我有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读到了一些自己特别有感触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很少带给我的。 你的 It's your turn。 对，让我来看看。我有很多书想推荐，但是留在后面的节目里可以。那你推荐了一个轻松一点的话，我就推荐一个稍微严肃一点的，但它不是那种严肃社科文学，它是茨威格写的《昨日的世界》。它其实有一点像以某种回忆录的形式去讲了一战之前的欧洲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了解茨威格很多是 你知道他那些非常著名的作品，什么《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啊，或者是《人类群星闪耀时》，就是类似这种书。但是这一本，就是因为他是从那个欧洲最辉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贵族家庭出来的，见证了从一战开始吧，欧洲的这种没落，所以他用这种口吻去写了一战之前的欧洲。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就读了这些书。而且茨威格他的文笔又很好，所以他写的非常美，就是关于当时的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对那一段历史感兴趣，或者对欧洲历史感兴趣的，可以读一下这本书，是非常美好的阅读体验。 其实那个你刚刚推荐的那本书，我们在聊那个李金瑞他的微博名就是这个嘛，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 好的，你推荐的我要去看一下，没有看过。我推荐的那本你也可以等着浏览一下，很快很快，应该你可能用个半个小时就能看完。 希望微信读书里有。我再补一下，就是我最近看书的一个 struggle， 就是中文有很多这个新的书出来嘛，然后因为我们都关注一些作家或者博主，他们总是很早的去阅读一些新的书，然后我就看不着，因为他还没出电子版，我就特别郁闷，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从去年到今年很想读的一本书叫《夜晚的潜水艇》，也是中文界蛮火的一本书吧。我看好多人都是，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作家或者博主都在强推这本书，我就特别想看，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电子版，我真的是郁闷极了。对，就是大概讲一下最近的 struggle，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已经算好的了，你有各种各样的读书应用可以去读到正版的电子书，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体验上的很大的提升了。我觉得在我们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少的渠道你能找到正版的电子书，然后你要想读电子的就只能去看网上有些盗版的整理的，但是不管是格式啊、排版啊，或者是内容可能七零八碎啊，阅读体验特别差啊。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些电子的读书平台他们做的还是蛮好的。 是的，好的吧， 荐书板块正式开启，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想要就是希望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推荐书，或者是对什么样的类型的书感兴趣，那我们以后尽量的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 对，我们两个的私藏书单还是有一些的。 哦，你知道吗，其实我当时跟你讲这个板块的时候，我也有一个私心，就是当我们开了这个板块之后，就会有一个更大的 motivation， 自己会去读更多的书，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正向循环。 对啊对啊，说不定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去踏出那个 comfort zone， 然后说不定我们两个还会是发现，哎，我们对这个方面的书还是 有兴趣的， 对，有感觉。好的，那我们这期先这样啦，大家记得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看一下我们小助手，加一下小助手，如果想进听友群的话。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听友群里，包括你们可以留言评论，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跟大家讨论一下你在读什么样的书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那我们这期先这样了， 拜拜， 拜拜。 懂我的你啊，温柔是微风吹起的头发，让从前的旧梦生一朵新芽，再往前走就是盛夏。在四月里懂我的你啊，不需要说太多寒暄的话，我知道你想去的地方，也知道你想要的回答。